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在香港迎来陈可辛导演。 你好。 哎呀，真是刚刚过了金像奖，刚开出来啊。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陈可辛导演就给这个桃姐许鞍华还颁奖呢啊， 含着眼泪。 谁含着眼泪？ 陈导演， 我含着眼泪。 这奖应该是我的吧？ 有这个心情吗？ 没有，其实因为许导演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导演。这些就客套话就不说了，因为我是非常少说客套话的。但是我当年入行，在美国回来，觉得香港电影最有希望的时候，他是当年香港电影导演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他头四部戏已经我是粉丝的不能再粉丝。从《投奔怒海》《风劫》等等， 到这《天水围》的这个《日与夜》 对，所以基本上呢，我也跟他说过，他是我入行或者决定回香港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所以他们本来叫我颁奖，那我说颁，他们给我选颁电影还是导演，那我就又想说希望颁给他，但我就猜不到，其实他有机会拿导演还是电影，那我就觉得还是颁导演会好一点。那么我就觉得他的机会挺大。 你看他，我注意到最近香港这个电影人，包括你在内哈，说话呢都爱说这个当年香港电影特别辉煌的时候，往往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且呢，这次你知道，因为我是大陆人啊，所以我就看大陆网上的这个反应，对香港电影金像奖啊，很多人这个跟帖就会说，怎么不是让子弹飞呢？啊，那怎么就像香港人选个桃姐出来？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就讲，说是香港电影金像奖虽然不是说规定非要选香港电影，但是呢，香港的电影人总会对他们本土的这个电影更多一种理解。 对，因为这他的这个奖就叫做香港电影金像奖嘛，他不是说内地或者说两岸电影金像奖，所以说他的背后的评审的组成、整个口味、整个标准，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哈。 不过这个 他有对本土电影比较看的有感觉，我觉得 比较有感觉。 对， 其实没有奖项是公平的， 对。 但是呢，我们只能保证机制公平。那么机制是香港电影金像奖，是我知道的华语电影里面最公平的一个，因为它不是评审团。它是开放给所有电影人，理论上有过千个电影人合资格去投，一人一票，就是在小圈子的范围里面是最民主的， 最民主。 但是问题就是说，但是它绝对是代表了这一千个人的心态。所以我每年都分析过，就很多时候你看香港的改变，就那行业的心态。 对，你讲这个心态和感觉啊，确实很有意思。因为你看我在香港，我也觉得不管是姜文呐、还是冯小刚啊，还是好像在大陆很受欢迎的哈，好像香港的观众啊也是没有什么感觉，他们真正在香港本土的票房并不算是多么辉煌。同样反过来这个道理也很有意思，就是香港的导演近这么多年来年年这个合拍片呢，谁能不看重大陆这个市场啊，对吗？可是呢，我也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香港的导演到了大陆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和因为呢，至少某一些作品呢，大陆有些个这个影评啊，已经有这样的观察，表现出越来越让人失望的这个趋势。甚至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受刺激，这个广州的吧，这个《南方都市报》是不是搞这么一个调查？这个标题呢有点耸人听闻啊，就是说香港导演你们还有多少信用可以透支，就那个调查了很多，这个可辛导演的排位还算挺高，排第三位，不是，后来他们还更正了一次，很有意思，可能第一次把你排在比较靠后，然后专门发了一个更正，说对不起，我们搞错了。实际上呢， 我只看了后那个，我没看到更正的。 是不是你们看到后的就写信去抗议？ 没有， 我怎么可能这么厚？ 其实没有，因为其实等于奖项评论，你在这个报纸的评论就更没有，你更被动。其实你拍完电影之后，其实一部电影别人怎么评，是你完全没法去预估，也没法去改变的。那所以我觉得反正这个就是广东人说食得咸鱼抵得咸，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就是这样。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不一定要把中港分得太厉害，因为其实香港电影去到内地发展，香港电影人去到内地发展是有水土不服是一定的。那我觉得呢，很多时候呢也未必是像评论那么讲说大家信用透支或者没心没有 heart 去做电影。 那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肯定是有文化障碍的。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古装片，那么多所谓大片魔幻的东西？第一当然是因为市场的要求，因为从盗版到票价高等等，都使到观众觉得我去线就肯定得看大片。这个不是香港导演的问题，内地导演哪里导演都得拍大片，这个是全世界的趋势。 对，说所谓的大片呢，我觉得有至少你说这个文化背景上哈，香港导演有一个先天的吃亏。你比如说唐山大地震，这种香港导演很难去操作它，是吧？但是你看，事实上香港导演所谓的这个大片呢，往往是还是集中在功夫片、武侠。 其实我在讲大片，其实我就是在讲，其实唐山大地震意义来说，其实规模来说，其实它一点都不是大片。 是是是， 其实它就是一个文艺片。其实它是一个文艺片。 嗯嗯，没错。 但是问题呢，所以我们在讲的意义上的大片，就是说前几年，你从英雄之后，2002年之后开始，整个发展有7、8年，所有最卖钱的头5部、8部戏都是大片。那么这个是中港导演都面对的，这不只是香港导演面对的，因为票价等等的问题，盗版的问题，观众觉得我花那么多钱进戏院，我肯定就得看最大的一部。 嗯， 这个是一。第二呢，也是审批的问题，因为大片在审批上比较没有那么多政治的敏感。或者对社会的等等的讽刺， 或者你要拍大片你就不敢在这方面犯错误。 不，而且大家一拍古装呢，其实很多东西就比较容易过。那这个两个其实是中港导演都面对的，是公平的。好了，第三个问题，我们香港导演最大障碍就是我们不拍大片，我们拍古装片，古装谁都没去过。就是说你的古装，我的古装，我的历史观其实都是主观的，就你不能说我的不对，我也不能说你的不对，所以就没有中港之分。但是你一拍现代戏，其实我们就有障碍了。好像我现在下个戏要拍80、90年代的集体回忆，这些我在香港拍了不少，但是现在我要拍北京的，那我没住过在80、90年代。 对，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很靠，就是北京找到好的编剧，那么我们弄好了剧本的架构，可能写好到最后还得几重的功夫，找北京的编剧去把一些细节、一些人文的东西去再去把它调好。那调好之后还要我们明白才能拍得出来。 是， 所以这些就是， 而且这种明白啊，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好比说你看，你可能会记得上个世纪70、80年代香港的颜色，你可能有一个感性， 对， 但是你未必知道那个时候北京某一条胡同它是什么颜色。 对， 这个都是一种很深层的记忆。 对， 对，而且说起香港导演在大陆的发展哈，等于是说很多香港导演被绑住手脚，就把你推上擂台。因为啊，香港导演特别在70年代成长的导演，最有本领是几个片种都不能在大陆拍嘛，鬼片不能拍了嘛。香港以前拍很多鬼片哈，好玩的鬼片、恐怖的鬼片不能在大陆拍，然后警匪片，对不对？就把总是把最暧昧的警察说成是坏蛋什么什么，就又不能拍，或者说给你绑住很多限制，等于是说把香港导演最有本领的部分都绑住了，所以就上去打啊，不太容易打得赢。而且陈导演刚才说的对嘛，你说拍大片不仅是香港导演面对的问题嘛，我们收回很多人批评说香港导演不懂得拍大片，拍得不好，总是拍出来不好，我们看看内地的导演也没几个拍得好啊。哪个拍得好呢？都没有。 所以咱们要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最近这陈导演很多言论引起话题，后来我发现这个言论有个头，就是从他新出的这本书里来的啊，陈可辛自己的路。哎，我觉得有张照片啊，大家咱们导演可以给大家看看哈。哎，你看这是片场的这个陈可辛啊，长发飘飘啊，感觉拍的挺过瘾啊。 其实还有一张 摄像， 还有一张照片不好找，这是陈导演的父亲啊，跟他长得真像啊， 真的， 哎、吓一跳。 这我们可得吉尼斯一下，我们来看看，哎，看能推上去吗？哦， 这个图片是 PS 的吗？还是？ 哦， 这个是你吗？很像，很像， 很像，很像。所以 是有那么像吗？ 好像我觉得很像，我看起来以为是你。 好像说陈导演的父亲当年也是电影梦，有一场电影梦。 对对。 但我注意到你什么言论呢？其中一个就讲到《投名状》，实际啊，这《投名状》我还看了，我觉得不错。但是我觉得挺奇怪， 他说台湾的新闻是讲你讲赔了5亿新台币， 对， 弄得你跟 没有 太太吴君如到现在没有自己的房子住。 其实我觉得反正娱乐新闻他们就找卖点嘛， 没错， 找卖点一定把东西夸大。 嗯， 那其实书里面有写，当时投名状是一个很特例的情况，就是说一个本来没有规模要那么大的电影，但是因为我们有美国那边的合作方，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把它推大，也是很有理想，也挺天真的，觉得中国电影能推到国际市场，而且违反了当时候的一些国际惯例对中国电影的看法。因为其实老实讲，中国电影在海外到现在为止其实一向都是在两头，就是一头呢就是纯艺术片， 嗯， 就非常文艺的， 非文艺， 那是非常小众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武打片， 嗯， 武打片说白了就是李小龙留下来功夫片武侠片等等，那非常得非常走笔，那么非常得就是卖中国的一些奇特的东西，那么其实永远都没有中间，就我们把中国人写的像一个比较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人文的东西，其实那个问题是在于你需要太多的字幕，太多的对白，那其实老外是没有耐性看字幕的，这个是他们的习惯，那我们也不能配音就更怪，所以呢变成呢我们拍的时候呢，整个美国的合作方就觉得这个戏能推到一个很大，他觉得是像教父那种，但没有人会看中文的教父的。 问题是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看到那个报道之后啊，就说野心很大，想把它推大哈。刚好第二天我在香港的电视的电影频道看到重放这个投名状，我看的那是我第三次看啊，非常好看。可是，一边看我就想起说，我的天哪，老外怎么能够感受到里面那种兄弟的情谊、背叛、什么报仇、报恩，种种一定要从小哈，在中华文化的概念里面成长，才入我们的骨嘛啊，看才有感觉。老外不可能的嘛。 但是咱们先不管老外哈，我就是你看，我是比较典型的大陆人，我也是觉得奇怪，这个香港导演的这个电影啊，其实一度对大陆观众啊是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的。像刚才我们还想到那叫什么呢？这个吴宇森拍的那个 啊，《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呀，这个什么《胭脂扣》啊，包括这个《甜蜜蜜》啊，《金枝玉叶》呀。那都是就是有那么一个年代吧，或者是是有，所以要不说南方报系他这个评论也有他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你们在我们心目中那都是甚至比大陆导演厉害啊，就是说是有美誉度的。可是当你们真的进入大陆拍片子的时候，老实讲有几个片子我都没看过，但是我都听说就是很烂，比如说什么东成西就啊，画壁啊，或者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烂，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么好像你像他们排名哈，排这个徐克、杜琪峰还有你，这是前三位啊，这是大家美誉度还算比较高。但是呢，对武侠好像也是说票房欠失利，就失利吧。然后呢，排最后一个的，你像是这个刘镇伟，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说刘镇伟当年什么月光宝盒啊或者什么的，可是他后来呢也想拍这种东西，对吧？东成西就2011，说可是怎么那么烂。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等于所有怀旧一样，就乌迪安那个戏讲得很好，怀旧就是对现实生活不满。那以前真的比现在好吗？我是非常怀旧的一个人，但是你给我回到那个时候住，没有空调，没有什么，我们像回忆来讲都是很美好的。但是问题，你刚才讲了三部是可能是中国电影或者香港电影历史里面最好的几部戏，那其实当年的烂戏可多了呢，可多了呢，大家都不记得了那些，只记得几部最好的。 烂的。 那么你说一个导演拍完最好的戏，他可以一辈子越来越好吗？是不可能的，因为拍戏就是一个赌博，票房也是一个赌博，每部电影没人希望拍烂片的。每个人拍戏都是觉得我下部最好，但是下部是不是最好是没人知道的。 可是这个就让我想起我心中经常有的问号啊！我看香港导演的片哈，坦白讲，这个极少数的导演像你的片呢，我看我觉得说不会烂到怎么去哪里去 ，OK 哈，顶多说好到哪里去，或者说没有预期那么好这样。可是我看很多名导演的作品哈。这个差距可以天与地的差距， 因为这个 有些是哪涨了，我举例哈，我举个名字，都是朋友，所以我跟他也直接讲， 就直说， 我说许鞍华， 我说哎呀 Anna 徐安华、嗯、你好多片我就超级粉丝爱看极了，可是突然有两三部我觉得有没有搞错，我说阿 Ann、啊、真的是你拍了吗，像什么大喊潮反啊、嗯、等等，有些我就觉得为什么很多导演都是这样，香港导演那个水平你是不敢相信的，高低参差那么多。 但是我先别人就不敢说了、嗯、别人我不去说他们的，就我自己来讲的书里面就有讲了，就是说我自己非常有一个，因为我是非常不自信的人，嗯，所以呢我完全没有信心做每一件事情。那么 很多艺术家 我没有信心的时候呢，我每一部戏都像吐血一样。 嗯，对， 那当你吐血一样好了，就是万一我才华真的不够也真的不够，但是问题是说当你吐血的时候你怎么样在细节上你都会把它调到最好为止。嗯嗯嗯。那而且我也是一个非常固执也非常完美主义的人，不是代表我有才华，只是我希望它更好。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觉得天才终给天才误，就是有些非常有信心的人呢，他们是技术型的导演，他们是非常有才华的导演，他可以把他的导演这个工作变成一个工作，就是我拍一部我非常喜欢的，这部就会很有就是出彩，但是我不喜欢的我就用我的技术，我技术就能拍了，这个一向也是香港的习惯。而香港呢也是因为是一个 turnover 非常快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片酬又低，回报又不高，所以你不能拍一部戏就能够过日子，你必须一年拍五部戏，那一年拍五部戏不可能五部都好的，你就可能只选一部，这部是我的心血，五部另外四部就是我就只是一个工作， 没错，就跟家辉写书一样。 但我问题是说 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家辉有一个讲法啊，我也很认同，他就说啊，有些港片呢当年是个美丽的误会，这我能理解，比如像刚才刚讲的那个、那个月光宝盒，就当年周星驰那个在北大学生当中引起的，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解释美学了，接受美学了，是看的人把它上升到了某种什么后现代啊，哎，当年留下，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刘镇伟要叫我看他，就是当年的月光宝盒和今天的东成西就2011都是他拍的，我觉得这就是如其然如其然，只不过是你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看、 我们要知道哈，像大家经常怀缅，我们去大陆演讲一定有学生问的，为什么港产片越来越不行了，当年怎么怎么好、我的回答一定是说，对不起，港产片一直在进步，只不过你们观众内地的观众的进步的速度更快啊，因为以前他们相对的没有什么片看嘛，有个港产片已经不得了， 对，现在感谢盗版啊，全世界最高水平的片子我们都看了， 眼光看到扩大啊，什么伊朗印度什么片都看了，回头再看港产片一定觉得说哎，好像没有预期中那么好，所以我才说是美丽的误会哈。 但是我还有一个比较庸俗的问题哈，咱就讲票房，你看就是说这玩意儿你承认不承认本乡本土，就不管怎么说啊，为什么就最高的票房你看还是大陆导演在大陆市场创出，就达到这种5亿6亿，这个香港导演你比如说你像徐克这个龙门飞甲你顶了天了，就3亿吧，或者是 5亿， 有5亿，哎呦，这真是，哎，有5亿了，这算是像徐克的这种3D 啊， 最高的， 这已经最高了。当然，我开头是说反过来也一样，就大陆导演也是这样，在香港市场也是这样，这个有没有像？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